二，双音节对比练习。栽赃， 栽赃。 崽子， 崽子。 再造， 再造。 再做， 再做。 藏族， 藏族。 遭罪， 遭罪。 枣子， 枣子。 早早， 早早。 造作， 造作。 贼赃， 贼赃。